家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女神百分百之女神下午茶，我是主播一梦。 大家好，我是一梦的闺蜜，也是这个节目的嘉宾，我是天一。 没错，那么今天呢，我们有幸的请到了来自北工， 北工商大的 这样的一个 我们的嘉宾， 女大学生，给大家打一个招呼，名字叫可莹，来。 Hello, 大家好，我叫常可莹，我来自北京工商大学，开学呢我就要大二了。 还有另一位嘉宾啊，那这位嘉宾呢是一个马上就要步入大学的 高三毕业生、 然后他的名字呢叫林茂，来林茂给大家打一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茂，准大学生，马上就要开学了。 好的，那非常开心你们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啊。好的，还是老样子啊，先是我们的 女神麻辣烫。 女神麻辣烫。 Tomorrow way too far away, and we can't get back yesterday. But we young right now, we got right now, so get up right now, 'cause all we got is right now. 好的，欢迎回来。那么我们982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和我们实时的互动。 同时呢，您也可以找到我们深度合作的视频直播平台一直播，在一直播的首页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女神下午茶。欢迎大家随时啊在节目上面跟我们进行互动，大学里那些事情呢你肯定也有对吧，跟我们分享一下。 没错，那么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是大学生里的那点事儿。那刚才通过介绍嘉宾呢，就是大家也可以看到今天请的呢都是已经在大学的大学生，或者是刚要步入大学的这样的一个 准大学生， 准大学生，还有这种我已经在校的，还有像天一这样的已经毕了业的。 我就怕你最后这个介绍显得我很老。 不会，很成熟嘛。不过我们今天呢这个话题呢就是显而易见的，就是聊大学生里的大学里的那点事儿。没错，那么首先呢我们先开始我们的女生麻辣烫。女生麻辣烫呢也是关于大学里的那点事儿啊。首先呢现在已经是开学季了，我相信就是不用相信了，就是我现在因为现在还是在住宿舍嘛，住宿舍，所以就是现在有很多的新生报到，我就发现有很多的爸爸妈妈呀大包小包的呀去给孩子就是拎上楼啊，然后我觉得哎呀还是挺沉的。但是我很好奇他们现在都有什么样的设备呢，有什么必备的东西呢？ 关键就是东西带的多未必东西带的对， 对 带对东西才行，否则也浪费力气，结果孩子根本用不上，那也对吧，浪费了。 没错，所以呢今天呢一梦呢和天一呢就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宿舍神器啊。 对，这绝对是过来人的经验总结啊，带这些东西保准你没错都用得上。有哪些东西呢？ 那么首先呢就是毯子。这个说到毯子啊，其实我们都是在北京读大学的嘛， 对， 所以就是夏天的时候就不用了，但是冬天的时候虽然是北方，但是宿舍的供暖呢我觉得可能还不如像因为我和天一都是东北的嘛，可能肯定不像东北那样供暖那样的那样的暖和，所以我觉得有一个毯子对于女生来说是非常保暖的。 对，比如说夏天的时候大家可能觉得这天气吧有的时候呢比较热，但是你要盖个被子呢肯定盖不了，这时候这个毯子呢就可以临时的那每天睡觉时盖一盖。冬天冷的时候呢也绝对有用，为什么？在下面哈大家都会在宿舍看看电影对吧， 对， 唠唠小嗑，这个时候呢一个毯子一带上你肯定不会着凉。 没错， 其实你在南方读大学这个也是必备的。 是的， 因为南方的冬天没有暖气真的也很冷，过来人告诉你这个东西必须要带。 是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靠枕啊。靠枕我觉得女生应该都会有，就是靠枕或者是抱枕，如果你像我是女生的话我就会觉得有一个靠枕有一个抱枕的话，首先我在床上呢就是看电脑啊或者是看书啊都非常的方便，再一个呢就是晚上抱着睡觉很有安全感。 哎呀，男生要是抱着一个抱枕睡觉这个画面也很美丽啊。 但是有点小矫情了， 但这个抱枕也很实用啊。比如说大家经常要学习嘛，难免要久坐，久坐的时候如果这时候你腰部有一个抱枕的话，保准对你的一个颈椎有特别大的这个提升作用，免得你刚读书还没读好呢颈椎病先犯了。 对，避免这个颈椎的损坏、 对颈椎的损坏。 我们要想读书好呢首先把我们的身体先搞好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床帘。为什么说床帘很重要呢？首先我觉得因为就是大学集体生活嘛， 对， 因为我也是有 床帘的。大学集体生活，我觉得有一个床帘的话，我觉得做自己的一些小私密的事儿也是比较方便。 有一个私密的空间。 对，私密的空间。再一个就是，比如说你晚上要读书的话，如果你没有床帘，开着那种就是床头灯，会影响他人睡觉，就是这样也不是很好。所以有一个床帘的话，会非常的方便。 所以大家要听清楚，这不是窗帘，是床帘，就是围在床旁边的那一圈帘子啊， 是的， 帮助你有一个私密空间，同时不影响他人。 对，而且这个床帘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它可以防止落灰。 我以为你说防止蚊虫。 也有，当然也有这样的一个功效啊。但是这个功效可能有点小，但是就是如果你比如说你要暑假回家呀这样的情况，你可以用这个床帘，然后把这个床帘一封上，可以减少这个灰尘落在你的这个床面上。 对，尤其是北方的天气啊，灰尘都比较大，一旦你要是一个暑假不管，开学有的你忙啊。 哎，是的是的。还有就是床边的挂钩，床边的挂钩当然是必要的，比如说你想洗一些小衣服啊，小挂件啊，你可以挂在上面。对，包括就是自己的一些小饰品啊什么的，也可以挂在上面，是非常方便的。 对，大家都喜欢赖在床上嘛。 对， 比如说手机，比如说充电器，随手一拿，你要下床啊，很麻烦，放在这个枕边啊、床边就特别的方便，伸手就可以拿得到。所以这个东西别看小，特别特别的实用，推荐绝对是五星级推荐啊。 对，是非常推荐的。那天一再给我们推荐一个好吗？ 好，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大家现在呢都特别喜欢玩手机，这时候如果在你的枕边啊有一个专门这个手机夹，保准你在玩手机、看手机的时候能够对眼睛啊都能保护一下，还能解放双手。 没错。 对。 好的，那么欢迎大家下载中国国行 APP 专属电商优惠，国行优价保障，推荐大家去各大手机应用市场啊，这个搜索关键词中国国行，或者是登录中国国行网站进行下载 APP， 参与活动就有机会获得中国国行 APP 机票优惠码及国行纪念品一份哦。 大家不要错过这样的好的活动。 是的，没错。同时呢，也是祝愿大家开学快乐。好的，那么我们今天第二条的女神麻辣烫呢，也是关于这个身体的这样的一个护理，就是我们的眼部的护理。问你一个问题哦。 什么问 题？天一，包括两位嘉宾也可以一起参与啊。就是我们长时间对着电脑会有黑眼圈吗？可莹，你觉得会有吗？ 觉得。平时其实没有感觉，但是你这么一问的话应该是会有。 你觉得会有什么？林茂呢？ 我平常玩电脑比较少，但是我对着屏幕的时间。 林茂可以对那个话筒稍微近一点。 好，这个我对着屏幕的时间确实不少，因为大部分时间是躺在床上玩手机的。对于这个问题呢，我只说一句，看我。看， 还是有一点的是吗？ 对。 天一你觉得呢？ 我刚想说眼睛有点小，我没发现。我觉得黑不黑眼圈我不知道，但是我最明显的感觉是我经常会流泪。 流泪是吗？ 就是看时间长了。 酸是吗？ 对，就眼睛之间那个眼泪默默的就流下来了。 哦，是这样子的。那么我给大家一个正确的答案，就是它会有黑眼圈。那么首先长时间对着电脑的眼睛肯定是得不到休息的，会疲劳的， 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呢就有两方面的影响，一个就是像天一那种产生过度的疲劳感，这样对眼睛 又酸又 对 还流眼泪。 而且天一有没有觉得就是你眼睛的度数并没有逐渐的下降，反而是会有一点上升的趋势？ 这个问题我拒绝回答。 你不用拒绝回答。但是事实就是这样啊，就是如果你经常会盯着电脑屏幕看呢，一个是产生过度的疲劳，我们小学也都是知道的。 哎呀， 就是用眼知识 嘛。我承认了，是这样。有段时间啊，我突然发现我看东西有点模糊。这个模糊什么感觉呢？不是就像大家早晨刚起床之后那种看不清东西的感觉。然后我发现怎么就揉眼睛也不太舒服，我后来知道了，原来是我用眼习惯不太好，在晚上盯着手机，尤其是光线很暗的情况下盯着手机时间长了，然后我立刻改掉了这个毛病，然后慢慢慢慢的就恢复过来了， 就好很多了，是吧？ 对，这个感觉就慢慢从眼前消失了。 其实小的时候就是如果好好的护理眼睛的话，其实如果你一开始是假性近视的话，会很快的恢复的。 对，咱们直播间里都谁是近视啊？ 我是。 我有一点点， 一梦呢？ 我其实也有点近视。 哦，虽然就我戴眼镜，但其实大家都是近视啊。 你这么明显，不说你说谁？ 所以各位，不管大家是不是近视，一定要更加珍爱自己的双眼、啊。 对，没错，尤其是其实这个是针对女生嘛，我觉得可盈也会比较感兴趣，就是说关于这个黑眼圈的嘛。 嗯。 首先，它是会对这个眼下的脂肪和胶原蛋白流失会越来越严重，然后血管会透露出来，血液中的氧的血红蛋白会增多，血管会出现这种青紫色，嗯，就是如果皮肤稍微白一点的女生的话会显现出来。 嗯嗯， 所以我们包括可盈啊，包括天一啊，包括林茂，我们都要平时注意用眼卫生，同时呢也要不要长时间的去盯着手机呀、啊、盯着这个平板电脑，这样对我们的眼睛的损害呢是非常的大的。 嗯，还有什么吗？ 嗯，今天的女生麻辣烫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开始我们的下午茶吧。 进入下午茶了。 嗯，好的，欢迎回来，欢迎回到周日下午的女神百分百之女神下午茶，我是主播一梦。 大家好，我是一梦的闺蜜，我是天一，非常开心今天啊能在周日跟大家聊一聊大学那些事儿，大学生的那些事儿。 对，这个话题啊，我觉得我们非常有发言权呀。 为什么你没有发言权呢？ 不， 因为你们都是学生是吗？ 我说我们有发言权，对，我们都因为我们都是目前都是学生啊，在校的学生。 对， 是不是很羡慕啊，天一？ 我不羡慕，因为我也在学习，我还是学生，我一辈子都是学生，我是终身学习者。说这话是不是脸皮太厚了？ 不会， 都毕业好多年了。哎，咱们先说一下大家都是哪一级的学生吧。 好， 林茂现在应该是年纪最小的啊。你开学的话，你是哪一年？ 我开学是一七级的， 就应该叫一七级，因为他是一七年的， 对。 一七级、 嗯、 哎， 嗯，一七的， 嗯， 哇， 我们的可盈呢， 我是一六级的，比他大一点点， 大一点点、 就是去年入学的。 对， 就 是但是当时，但刚才我看见可盈的时候，我觉得个子好高啊。 哎，我 是 觉得现在 的 孩子 不是、 这个个子越来越高。 这个个子真的跟年龄没关系，因为我上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就这么高。 哇，你们的同学 长得早， 那你 永远都是 长这么高 一排吧？ 没有呀，我们班现在还有一个一米七八的女生。 哇，那你是多高？ 七八的女生， 我六九。 哇，那其实也啊，你是今天穿高跟鞋了是吗？ 对对对。 哦哦， 六九也很 高。我天，六年级就已经这么高？ 那也不对啊，我们俩凳子是一样高的。 人家腿长。 就是人家上半身也长，下半身也长。我估计你应该是上半身很短， 比例长得不好。 对，你可能比例长得不好， 比例有点不太好。 林茂要减肥了，要不然进大学了泡不到小姑娘。 一梦，你是哪一级的？ 我是一四级的。 一四级， 对，没错。 就是应该比可盈还要带 大 两 岁。就是这里面你是最大的啦。 好， 对， 让我们天一再介绍一下，他是几级的？ 我是零六级的。 零六级的。 等于说我整整大了可盈十年，大了那个林茂十一年。 嗯， 哇，这十年十一年社会不知道到底发生了多少故事啊。 三年一道沟。 对，肯定很多很多的变化。 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个山脉了，都不是沟的问题了。 那也没有，天一也一点都不显老，反而非常可爱。 谢谢啊。哎，问一下我们的准大学生啊，就是马上开学了，东西准备的怎么样？ 已经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啊、都准备了些什么东西啊？ 嗯， 除了常规的住宿的用的东西之外啊，还有我一开学，因为是大一、 嗯、 入学就要军训， 啊、 嗯，对，军训，所以呢，大家都推荐什么防晒霜啊这些东西，我没 有准备。男生也用吗？原来男生 也用的， 也用、啊， 也用的， 对的， 因为就是。你不要忘了，我们还是有一个周日下午的化妆间的，咱们是教过护肤的， 我们要鼓励大家，哪怕你是刚入学的学生，也要学会护理自己，所以防晒霜必不可少。 对，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一定要注意防晒啊。 对，然后别忘了收听收看我们的周六的女生化妆间，把这些知识都教给你，这硬广时间结束啊。 对，嗯， 好， 来， 除了这个还有什么东西？ 还有一种小神器，我们都知道，就是冬天的时候，我们有那种暖贴。也叫热贴， 暖宝宝， 对，就是撕下来之后贴在身上特别热那个。然后今年好像出现了一种冰贴， 哇， 都冰贴了 啊！大家都知道是什么？ 我 out 了。 你上学的时候没有对不对？ 我哎，人家现在也在上学啊。 啊，对啊，你也在上学。 就我那个 你军训的时候没有？ 军训的时候，哎，有吗？可以。 可莹，你有吗？这个 我们军训的时候特别冷，因为我们军训是在、 啊、开心死了。 我们军训是在九月中旬，然后去的是那个延庆那边。 延庆， 对，延庆是北京特别冷的地方。然后那会儿我就已经就是三保暖那个内衣，我就平时就得穿着一件。 九月份居然穿了那么厚、 啊、对， 九月份居然穿保暖内衣啊、 嗯、 哦， 我的天哪。 然后就是你如果去延庆军训的话，你一定要带一件羽绒服。 羽绒服、啊、夏天要带羽绒服、啊 就是、因为晚上就是他晚上你有的时候要去上厕所呀什么的，早晚特别凉， 要裹一个大棉袄。 明白了，就是带一件厚衣服，这不是不是羽绒服吗、嗯、你自己掂量着。 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莹的这种情况对于普遍的大学生刚入校军训的情况就是还是比较少的，大部分都是很炎热的。 对， 我因为我是在南方上的大学啊、嗯、我是在南京，然后你知道南京 小吃多吧？ 想多了，你军训时上哪吃小吃啊？对吧？ 那倒是，那倒是。 我们那时候南京有个季节，你们学地理的一定学过啊，叫做梅雨季节，你知道吗？你们能想象吗？我们在军训的时候是边下雨边军训，那个帽檐上那个雨水啊，就像 电视里演的那种啪啦啪啦， 就从像线一样从这个帽檐上往下吹，就是站在雨中军训的。 那岂不是全都湿了吗？浑身 就是，对呀、啊， 湿透。 我跟你说，下雨天是被雨淋湿的，不下雨的时候呢是被汗淋湿的，因为那天气闷热闷热的。哦天哪， 潮热潮热的那种， 湿热湿热的， 湿热，对， 这湿度特别大。嗯、所以有那时候要有这个高科技，叫什么冷贴是吧？我们就解放了。为什么要有热贴？军训 不是不是，我指的是就是你们 冬天的时候是吗？ 没有，就是像下雨的时候，然后回去洗澡什么的，就是会、 啊、 会、 啊、南方的那个天气啊，它是闷热湿热，所以那个时候你绝对不想要任何热的东西，你就希望自己赶紧凉爽，有空调就好了。但是那时候学校没空调，嗯、 就是林茂准备了冷贴、嗯，还有什么吗？ 其他的还没有想到， 还没想到， 就是这些吧。 目前是这些。 对，我觉得过来人可以给我们好好介绍介绍。嗯、 是的，没错。 我觉得那个可莹正好是16年。 16的，然后你 是 06 的。 我们也就是来对比一下这十年的跨度，想一下，看一下他们这个刚入大学的时候带的东西有什么不一样的。 哎，对，我跟那个可莹一会儿到这题板前啊，把咱们上大学必备那些东西印象最深的咱们列一列， 写一下， 一是给学生们参考，二是对比对比这十年看看有没有什么变化。好吧， 看看社会发展有多快。 好 的，有请天一和我们的嘉宾可莹去表演区来。好的，其实我觉得这十年啊应该会有很大很大的一个跨度，而且我觉得天一那个时候毕竟是06的嘛，我觉得林茂你想想06对距离你简直是太远，11年呢。 对的， 对，我觉得这一年一年的变化都非常的大。 那会儿我还在小学。 对，小学、哦、我应该是在也是小学，应该也是小学，对，没错，我14的嘛， 14， 对，所以我也是小学。然后那个时候你想天一师哥就已经进入了大学， 已经在研究这些高科技玩意儿。 对，研究这些高科技玩意儿了。然后 说的我是有多老啊，我在这边还是有话筒的。不要欺负我，没有那么老好吗？ 显年轻的。好的，现在可莹和天一呢正在这个表演区的字板上来写他们入学的时候所带的设备。 嗯，我们可以来简单说一下。 没错， 可莹站在这边。 嗯， 我也来问问可莹。第一个我们俩写的呢，是我写的是录音机，可莹写的是笔记本电脑。对，首先那可莹先说一下，当时这个笔记本电脑是为了开学专门买的吗？ 对，我因为我原来的那个电脑用了已经大概有5-6年了，然后就快坏了，正好我就是上大学的时候买了一个新的笔记本电脑。 哎，一梦， 嗯， 我觉得我的心有点碎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我是上大学才开始接触电脑的，所以在大学之前我压根儿就没碰过电脑。我们那儿真没有。 所以就是一个时间的跨度，明白？ 所以我上学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 MP3 还没有普及呢，所以我们那时候是用录音机来听磁带的。人家现在直接笔记本电脑，这十年差距好大呀。 所以我就说嘛，这十年，刚才就说这十年跨度之久啊，所以它这个变化也是非常大的。嗯， 第二项我准备的是 U 盘，然后可莹写的是手机。哎，这手机也是开学必备装备之一吗？ 当然了，我们现在干什么不用手机呢？ 确实是， 对吧？你想手机就是最那个最普遍的功能，上课玩一玩嘛。 这是普遍功能， 普遍功能是吗？ 对，我们上 上课玩手机 玩、啊、 你们好意思这样说吗？老师听见多伤心啊。我那时候手机啊是没有的，我们是到学校去办当地的卡，然后再顺便买手机，因为我们那时候手机还是那个平板手机，不是那个现在的智能机、嗯、智能机是在我大四那年才开始，诺基亚推出了一款，那时候苹果大家用的极少呢， 极少、哎、而且觉得用苹果简直是太高端了。 对 对， 第三项呢，哎，我跟可盈差不多，是被子。我印象特别是我妈还专门啊在家手工做了一个褥子，就这种比较厚的褥子，就根据 哎，不过 对拿弹棉花那做个褥子， 不过就是 带到学校去的。 对，确实是家里如果做一个那褥子，确实是比外面买的要舒服很多，我觉得。哎、 可盈，这也是家里做的吗？被子？ 这个我不记得是不是做的，但是肯定是从家里都一块带过去的。然后我特地为了这个开学买了一个床垫儿。对，就 为什么买床垫呢？ 就是学校也有床垫、嗯、但是就怕它那个不干净啊什么的、哦、然后就我去我们家附近的那个家居城买了一个。 哎，确实是确实是， 然后特地就是说我自己搬不过去，让那个人给我快递过去的，就是让厂家给我送过去的。 有这样的，就是天意。 林梦，你听出来了吗？我是从我们家坐着火车扛着一床被褥去上学，人家是快递直接送到学校。 确实啊，现在快递也很方便了嘛。那个时候06年的时候快递还不是很普及， 那时候几乎没有，06年没有快递， 邮件 有邮件，就是那种寄信那种邮件是有的，但是现在这种物流这种快递， 就像 那时候几乎很少，淘宝刚刚兴起， 对，也可以寄东西，但不过都是在邮局， 对，邮局可以寄， 对 对，那个很麻烦嘛，不像现在是快递直接到门到户， 太现在简直太便利了啊。 对、嗯、最后一项我写了书本，然后可盈这边是空着的，你们上学都不准备这些东西吗？ 我们上学的书都是到了学校以后才买的，然后本儿呢其实也不是很需要，对吧？就是你可以把笔记记在书上嘛，对不对？这样就是更方便，然后也不用再弄一个本儿，然后再去区分说哪一个本儿是哪一个学科的，也防止这个自己弄乱了。 嗯， 你知道听出什么吗？一梦， 你说 我们那时候大家还流行记笔记，现在的孩子貌似不太用笔记这个东西了。 谁说的？我们手机里可都有备忘录啊， 都是用智能。 对啊， 我们是用本子来，现在是用也是本子，不过是笔记本电脑，对吧？ 化了。 哎呀，我觉得这个十年啊，通。我看我是06年到16年这十年，通过我们两个这个 对比， 其实反映出来的是整个这个社会科技的发展，十年可以说更新换代了啊。虽然我觉得我还算年轻，但看完现在这些孩子装备，我觉得我想说自己老了都不行，真的是老了。 没有没有没有。 好、嗯，谢谢我们可盈，可盈可以回到位置上。 非常感谢可盈。好的，天一也回来吧。好的。从这个天一和可盈的这个大比拼啊，林茂，你觉得、嗯、你觉得哥哥姐姐这样的一个对比，你有什么感想吗？ 这个我真的是感受到了这个历史的沉淀和时代的变迁。 我就已经成为历史的变迁了吗？都我成了这古董了是吧？ 因为我刚才提到，除了我说的是除了生活必要的一些东西之外，还准备了什么什么啊，我这个里边是包括电脑的。 嗯，包括电脑， 生活就应该有电脑啊，我是这个思想。 对，你看看，这是我们新的一代、 哎。你知道我电脑是怎么出现的吗？ 你说。 上了大学，因为我们大家大学开始要打印很多材料嘛，做作业必须要用电子版了。 对啊。 没办法，我专门跑到了南京，有个叫做珠江路，有点像咱们的中关村，北京中关村这么性质的一个地方。攒了一台电脑。 什么叫攒呢？ 就是不是买的整机，是组装。比如说这个买一个主板，那个买个机箱，然后找、 啊、 在他们那个有师傅给我们拼成一台电脑。 哦，对，还不是、哦、还不是笔记本， 不是笔记本，是台式机。我印象中花了我3000多块钱。哎呀，我那叫一心疼啊！ 哎呀，06年3000块钱，竟然就是还很多很多。 而且 我觉得 最可怕的不是这个机箱，嗯、是买了这么大，就是那个大概一个人怀里那么大的一个显示器， 啊、 抱到宿舍去的。哦 哇塞！ 我现在那显示器不都是那么薄的吗？ 对 吧？就像我们直播间用的这种电视显示屏啊，都是那种特别超薄的。我们那时候巨大，后来毕业的时候还卖了30块钱。 30块钱， 你这个贬值贬的也太快了。 我大概是花了1000到2000买的，最后30块钱卖了。 我的天哪！你毕业的时候是 本科毕业是10年， 10年， 10年毕业 啊、哦。那10年呢？对了，30块钱， 差不多。这个更新换代太快了啊！ 是没错。 嗯， 那 就是我们刚才也说了一些这个装备啊， 嗯， 说了一些装备，说了我们大学一些必用的一些东西，希望对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就是如果在听的这个父母啊，大学生的父母啊， 嗯、 或者是大学生，对你们有所也有一定的有所帮助。 对，就是这些东西是现在学生都常用的， 没错。 然后还有像通用的这个被子呀、被褥这种东西呢，包括我们开篇还介绍这种毯子，还是要给孩子准备一些，这样孩子在刚开学的时候就不用买这么多东西了，能减少一些负担。 没错，那么我们接下来就是时间呢也差不多了，就是马上就要进一步广告。我们 下半节呢，我们会跟大家再好好聊一聊大学到底是个怎么样的环境。 没错， 尤其是现在的大学环境啊。 是， 下半节不见不散。 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FM 98.2，把青春还给你。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好的，欢迎回来，欢迎回到周日下午的女神百分百之女神下午茶，我是主播一梦。 大家好，我是一梦的好闺蜜，也是今天的嘉宾天一。 没错，那么我们上半段呢说了这个天一还有我们可盈这十年跨度之久，这个开学之前准备的东西啊，有什么不一样，确实是非常不一样啊。 对，感谢出来了科技的发展，时代的变迁。 没错，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是要讨论一下，那你想象中的大学是什么样子呢？其实这个话题呢主要就是让我们林茂说一下。 我来说。 对 你想象中的大学是什么样子，因为你还没有进入大学， 你可以无限的憧憬。 对， 憧憬。 对，你想象中大学生活应该是什么样子？ 没错， 我想象的大学生活， 没错， 第一个印象就是一个图书馆的样子。 嗯，图书馆的样子。 对，然后有人可能靠在那个书柜的旁边，或者坐在地上，旁边有一排排的那个书桌。 哎，那我能不能说你想多了？ 后来确实是这样的。 一会儿再揭穿哈。还有 诸位师哥师姐们，告诉我，你们的大学生活基本上就是这样的：这个六个人或者八个人回到宿舍之后， 打游戏， 来开一把 ，这样子的， 就这样过去了。 对，那你对你这个专业有什么期望吗？ 专业， 林茂可以给大家说一下是学什么专业的？ 学的是播音主持。 同行啊， 我们未来的 还没 同行呢。 专业上来说的话，还是希望自己能学到更多的东西，因为已经有师哥师姐们告诉我了，说课堂上确实能学到很多东西，但是大学里收获最多的还是自己平常积累的那些，你可以是在书上看到的，也可以去实践。这种实践到，我是希望先是得好好听课，然后在这个加入一个什么活动类的社团，在这个举办活动中的锻炼一下自己。 很好， 听出来了。 但是林茂他这个期望真的很好， 对， 但是能不能实践就是一个问题了。希望你能坚持啊， 记住 的是 话，你说你会好好听课，我把它记住了。 好，对，我把手机扔掉。 我们来问一下，我们其实已经经历了一年大学生活的可盈啊，你在上大学之前，你对大学的这个想象是什么样子的？ 我觉得大学其实应该是一个特别自由的地方，因为我们从小到大所有的老师都说上了大学你们就解放了。 对， 然后 也确实是解放了，我感觉。 但是就是自由也是相对的嘛。 对对对，没错。 就是我原来就觉得应该是就是每天课很少， 嗯， 然后也没有作业， 嗯， 然后随便玩， 随便玩， 对，然后考试及格就行， 嗯， 对吧？然后能参加很多很多的社团呀、嗯、学生会呀，包括各种各样的活动，嗯、可以尽情的发挥自己这种。 嗯， 然后这一年读下来了，你觉得跟你想象中有差别吗？ 我觉得差别特别大。 你说 哪方面差别？ 就是尤其是上课这方面，就是每天其实课特别多，嗯、尤其 对课特别多，真的是。因为姐姐是学、这个、 学什么专业的？ 学我是 学精算的， 学精算， 精算 不是学艺术的。 吓我一大蹦， 精算类专业。 对，课特别多，就是 都有什么课呢？像你们 我们专业的话，大部分就是数学和英语。 数学 哇 哇， 这是大家最头疼的两门课吧？ 对， 大部分课还都是这些课。 其实尤其是对文科生的话，文科生来说的话，这个数学简直是我的天哪， 噩梦哈、啊！ 理科生也是觉得是噩梦， 是吗？ 因为我们班有好多就是外地过来的学生， 嗯、 他们就是学习成绩特别好。然后学起来就感觉根本不费劲，而且还有好多人拿出了这个高三上课的时候的这种架势， 哇， 就感觉真的是拼不过他们。 就是学艺术真好， 学艺术特别好。 哎，我顺便问一下，一梦。嗯你是学播音专业的， 没错， 对吧？刚才那个可莹说这个精算专业课特别多，播音专业课多吗？ 播音专业课我想问一下可莹，就是你的课程这个量是多少一天？大概 一天的话，如果不算选修的话，可能是六节。 六节是多少个小时？大概 一节课 一天都是满的是吗？ 有两节空，大概 一天哦，从早到晚不算晚上的那种课的 选修， 选修以外的话，应该是八节课的量，你一天要上到六节， 对对对， 对吧？上午四节，下午四节，你是上到六节， 哦， 你们呢？ 我们并不是，我们大一的课，相对其实就是相对于大二、大三会比较多一点，但是相对于他们来说，那真是太少了。一般有我们经常会有这种一下午空下来呀、啊，或者一上午空下来呀、 啊。就是 哦，我太幸福了，你们那种生活。 而且说实话，我们就当然说一个负能量的，大家也不要学啊。 负能量，你要说什么？ 就是我们会逃，除了专业课，我们其他会逃课， 都会逃课呀。 会帮忙点到啊！我说了，这是一个负能量的。那个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们，这些小朋友啊，或者是刚要入学的大学生，包括林茂啊，还有就是家长们，就是真的这是一个很负能量的东西，就是千万，我觉得上了大学之后，学业是第一位的，其余都是很次要的。 哎， 当然了，身体也很重要啊。 你这话说的太没底气了吧？先说自己逃课，然后说学业重要， 不是我是过来人呢，我是过来人，所以犯错了就不应该犯错嘛。就是 真正的过来人在这儿坐着呢，好吗？ 啊，好， 你逃过课吗？ 但他不逃课，我觉得。 不可能， 你们猜我逃没逃过课？ 绝对逃。 说良心话，我是一个成绩特别好的孩子， 但是 你 是逃课。 我不是逃课，但有的时候会有这种情况，你参加课外活动，比如说学生会、比如说社团，有的时候那个时间会给你的课真的会冲到， 没错， 难免的时候有些课您可能适当的就少上一会儿或者早退一会儿，这是有的。 对对对， 但是大部分课只要我能上，我从来没有迟到过，从来没有跑过，都是认认真真听下来的。 听艺术的男神。哎 呀，好好学习都成男神了。是吗？ 是、 哎、 但是确实是。同时呢，也要给大家一个小忠告，就是我觉得现在很多的大学生啊，就是因为都满了18岁嘛，基本上、就是会想着要独立啊， 对， 或者出去打打工啊，这样的一个情况。我觉得这个情况呢是支持的，因为你想要独立，想要自己的生活，或者想让自己不依靠父母，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鼓励的事情。但是针对于学业来说，因为你的大学只有这4年，如果你不好好珍惜的话，这4年不会再重来。而且这课呢，如果你耽误了的话，就是哪怕你是听看别人的笔记呀，或者是听别人说呢，我觉得都效果不会很好。而且需要的就是你上课自己去跟老师交流，自己去领悟，所以上课是很重要的。我觉得 我来给大家讲个真实的故事吧， 对， 发生在我身上。为什么说上课重要？两位也是给你们说的啊。我在大四那一年，大四我其实在准备考研， 那时候有一门课叫做新媒体调查课，嗯，因为在那我们那个是2010年那一年，新媒体是正在刚开始发展的那一年，然后老师要布置这个作业， 是计算机课是吗？ 新媒体调查是一个 调 查类的课程， 哦哦，好吧。 然后大部分同学对这个课呢都不是太在意，因为大四了嘛，都在忙着找工作毕业， 嗯， 然后我当时是班长，不好意思夸了自己啊， 哦， 我是班 长，啊，他重点就要说这个 不是要说这个，因为我是班长我就要负责收作业， 嗯， 所以呢我当时不仅把这个作业完成了，还把所有班级的同学都收起来，我还看了一遍看有什么问题没有， 嗯， 然后交给那个老师了， 嗯， 这事过去我也没太在意，但是在考研我那一年最后一道大题30分就是请举出新媒体的相关现象并给出你的想法，所以这道题我有自信我那个分一定拿得特别高，因为我看了同学们所有的调查报告，有的同学做得很仔细，有同学做得很认真啊， 嗯， 但不管这样我都仔细看了一遍，真的没想到那年考试的题就会遇到这个。 哎，我觉得 所以你说上课重不重要， 新人呢 重不重要，就是在你可能想象不到的时候这个事就帮了你一把。 对，确实是， 就 是积点一定是有用的。 对，对待课一定要认真。 对，没错，嗯，这也是要提醒大家。 哎，而且我补充一点啊， 嗯， 就是说大家那个如果要是真的是有特别着急的事儿，比如说去看病啊这种事儿的时候，一定不要直接逃课，一定要请假。因为我有一个同学他是别的班的， 嗯， 然后他是那个就是早上老睡过了， 然后起得晚， 对，然后就是经常逃计算机课， 嗯， 然后计算机课他们一个学期一共就点2次名， 那这个 他的出勤率最后就是0， 哇， 然后他最后就是这门课必须要重修， 嗯，就是挂了，然后 对，因为没有平时分嘛，嗯， 就是他平常都上课了，就那2次， 嗯， 点到的时候没在， 这点真背呀，啊，现在没有连帽，以后不，以后上大学不准啊。 就是为什么计算机的课还要逃？ 因为计算机课不重要， 因为就是 觉得， 你不要觉得 电脑吗？ 并没有， 啊， 大学 他是教你编程， 对，编程还有 PS 这些的， 编程好啊，我都会了， 嗯，还有一些基本的那个 Word、Excel、PPT 的使用， 啊， 都会在这门课上教。 我 告诉你啊，现在 你小心啊，你一定要， 对，这门课看似不重要，对不对？现在我的同事每天最头疼就是，哎呀，这个怎么排版呀 ？Word 我不太会用，Excel 怎么算个数啊？我怎么算不出来？就是因为当年这门课都没有在意，但是这是工作中特别实用的一项技能， 工作用的软件， 嗯， 对，这是特别常用，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的认真对待这件事情。 是的，嗯，没错。 对，然后我也想问一下两位啊，嗯，就是现在一个是即将步入大学生活，一个是即将深入的开展大学生活，因为刚刚上大二， 嗯， 你们对大学有什么样的期望吗？对自己有什么样的期许吗？希望在大学毕业的时候能够到达一个什么样的目标？那个林茂先开始， 你先说， 先说， 我先来。嗯，我的想法是自己毕业的时候， 嗯， 先要达到一个读够多少本书的这样一个要求。 你的目标是 多少 本？ 具体的数字还没有想好，应该在 看大学的玩的程度是吗？ 应该在700本到800本左右。 哇，那你平均一年就要读200本以上的书， 这个是认真的。 那就是你看200本，然后再除以咱不说12个月吧，10个月， 30本就够了。 一个月你就要读大概20本书。 哇， 你这个量有点猛啊！ 那你就是相当于一天多就要读完一本书啊。 对， 我以前有个坏习惯，就是我看书，就是我妈说是坏习惯， 嗯 啊，就是看书的时候就整个人就没了， 特别喜欢看书，啊， 特别就是进去之后就没了那种感觉。我妈在旁边叫我说吃饭， 听不见， 真的听不见，哎。 好，我觉得这个习惯要保持， 对， 如果你真能做到的，相信我，你毕业的时候一定是学富五车。 对，没错。 嗯， 尤其你以后如果做主持人的话，这个特别重要。 对对对， 因为曾经遇到过一位老师， 嗯， 然后这个老师呢是会好多项专业， 嗯， 就是问他播音的问题他可以给你解答，问他编导他可以给你讲大纲，然后摄影还有这个空乘，还有这一系列的东西都可以。然后 知识面特别的广， 就是比较影响 知识 什么？ 知识面特别的广，而且他能给我讲文化课， 嗯， 能把所有课都讲齐， 哦，所以他是你的目标。 嗯， 所以就是这样一个好的老师影响到了你。 对， 嗯，可盈呢？你呢？现在已经度过了一年的大学生活，还有3年，你接下来的大学的目标是什么呢？ 首先我是想， 考一个，就是希望在大学毕了业之后能够考一个中传的播音主持的这个研。 嗯， 你是学精算专业的，你要考中传的播音专业。 可以啊，我觉得可言的形象完全没有问题啊。 你怎么会想着要跨考这个专业？你不喜欢精算专业吗？ 我不喜欢呀，因为我一直都特别想当一个主持人，但是学精算就是一个很意外的一件事，就是被迫的。 谁逼着你学了？ 就是当时那个高考的时候，本来是想去艺考的， 嗯， 但是就是，很就是错过了嘛。 错过了，没有参加艺考。 对，对，然后就。 没办法了， 就只能就是参加正规的高考， 嗯， 然后就考了这么一个学校，这么一个专业， 嗯， 哦，原来可莹还有这么一段故事啊， 嗯， 那看来可莹在接下来的大学生活中需要学的东西有很多啊，除了本专业，还要学习播音方面的知识， 对， 嗯，我们也希望对可莹将来能够梦想成真，林茂将来也能梦想成真，读完900本书。压力很大啊， 哎，不过 每天都要一两本。 不过但其实我还是蛮好奇林茂为什么不说他大学想谈一场恋爱呢？其实我觉得大学恋爱也是非常重要的。 你有女朋友吗？ 不是这个节目的事儿吧？ 不是，不是下面那个， 是我们博虎的事儿是吗？没有没有，其实我觉得这个谈恋爱呢也是在大学里也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 对吧，嗯，很多师哥师姐都会说上大学啊一定要谈场恋爱，不谈恋爱你会遗憾。 轰轰烈烈的恋爱， 对 吧，其实还真是这么回事儿。 他们天一 因为天一没有谈过恋爱在大学。 对，也祝福就是可莹是单身吗现在啊，哦，那也祝福可莹还有林茂呢都可以在大学的生活当中可以谈一段轰轰烈烈的恋爱，不让自己的大学里面留遗憾。 对，但是天一在这里面要补一句，嗯，就是恋爱呢是以遇到了喜欢的人为前提，如果你没有遇到呢也不要非要谈一场恋爱，为了恋爱而恋爱，这样我们不提倡。如果遇到了的话呢可以在这个最美好的年纪里开展有这么一段回忆，这也是特别美好的人生记忆啊， 是 这是可以的，但是不要影响学习，切记不要影响学习， 千万不要影响学习， 毕竟还是学生啊。 没错， 嗯，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进入到我们下面的秘密花语。 秘密花语，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哦。 好的，欢迎回来，欢迎回到女神下午茶，我是主播一梦。 大家好，我是一梦的闺蜜天一。 嗯，那么其实跟大家聊了这么多啊，我其实心里现在还是真的是很开心，感觉很甜甜的感觉。 为什么？ 我们这个秘密花语啊，这个花语啊，话语和花语呢是一个谐音， 嗯， 我们想到花呢就会觉得很香很甜。为什么说我现在心里就是很甜甜的感觉？就是因为回忆到大学的生活呀，包括跟着林茂啊一起憧憬大学的生活，包括跟着天一一起回忆10年前的大学生活，所以我觉得心里是那种很甜甜的感觉。 你现在还在上大学呢，别说的跟你已经毕业似的好吗？ 我马上就面临着毕业嘛， 嗯， 那么今天的秘密花语呢和以往还是不同的 啊。今天 我们要连线一位这个蛋糕大师啊，他的名字呢叫志华老师，然后我们现在用这个微信呢连线一下志华老师啊，然后 蛋糕大师， 对，他要给我们推荐一个甜品，因为我现在的心情很甜嘛，所以 吃点甜的， 没错，我们也是下午茶嘛， 对，一定要把甜品推荐给大家。 没错，我们跟这个老师稍微连线一下， 他会教我们怎么做吗？ 不会，他会推荐一款甜品让我们去尝一下， 对， 尝一下， 尝一尝， 没错。 这个时候各位如果看不见的话呢您就错过这款甜品了，所以您可以到我们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一直播，在一直播的首页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 好的，嗯，好的，老师你好。 Hello 老师你好，可以听见吗？好的好的，你好你好，我们这里是女神百分百之女神下午茶。刚才呢我们就是简单的说了一下这个我们大学的生活，那么对于我们大学的生活呢，我们说完之后感觉心里都甜甜的非常的开心，那么也是哎特别想吃甜品啊，老师有没有就是可以给我们推荐的甜品呢？不好意思老师，这个 老师，你的这个镜头离着你的这个说话声音可能有点远，我们可能听得不太清楚，可以稍微近一点吗？可以。好的好的，你好的，插上耳机也可以。 嗯， 哇，我看见老师这个桌子上已经 摆满 了 各式各样的甜点 各样的甜品嘞。 对，看得我都已经饿了，对吧？ 对， 马上也到了饭点了，是吧？ 是，没错。哎呦， 哎呀，这么多好吃的 东西，这么多好吃的， 下次节目都想去买点来尝一尝。 嗯， 哎， 好了吗，老师？ 镜头已经看到老师那个桌前摆的这个甜品，已经看到了。这好像是淋着巧克力的一个甜品啊。 是的。 嗯， 哎呀，我听到我觉得应该很好吃。 哎，老师可以给我们介绍介绍这都是什么样的甜品，看着就特别好吃。 嗯， 像 Oprah 歌剧蛋糕，平时的这个歌剧看到的歌剧蛋糕呢，它都是方形的，而我们这边的歌剧蛋糕呢，它现在做成的是一种三角形的形状。 哦，是一种三角形的形状是吗？ 对。 哦，我这个叫这款甜品呢叫 Oprah。 Oprah， 对，我觉得这个信号可能不是特别好，没事，老师你可以再说一下来。 能听到吗？ 能听到，但是您那边的视频可能是有点卡，我觉得。 嗯。 当前我们的这个，哎，好了好了，可以动了。好了好了，嗯。好的，老师，您今天要给我们介绍的这个甜品是 Oprah 是吗？ 对 ，Oprah。 好的，来，您说一下。三角形，哦，三角形的 Oprah， 哦， 对，它是立体的，像一个塔一样。然后它是有六层， 里面有六层，哦， 对，六层，你看到了，它现在包括的是三层的蛋糕皮是三层，然后还有三层的虾心，这样加起来一共是有六层， 一共是有六层的 Oprah， 哦， 对，然后 Oprah 里面呢，它会有一些含一些精致的含量。这个味道更有蜜饯的体现。 嗯。 然后呢，这个我们的 Oprah 呢是这个样子，因为 Oprah 一般平时看到的都是黑色的 Oprah。 黑色的是吗？啊、哦。 黑的条形的一个挂链。 这个这个黑色的是巧克力味道的，那个白色的是白色巧克力味吗？还奶油味的？ 白色的巧克力。 哦，是这样子。 相当于我们做了一个改良，然后出现一个白色的 Oprah。 嗯。 比较特色一点。 哇。 只是黑巧克力和白巧克力之间一个区别。 哦，是这样子。 口味都是一样。 哇， 它是原有欧巴有味道，它包括里面也会有一层的这种薄脆片的夹心。 嗯， 会有，还有加的蘸酱，一种比这个欧巴里面的特色的东西。 嗯，好的。哎，那我好的啊，可以听到，可以听到，老师。嗯，秋季比较凉，没错，嗯。 是一些相对下它的会干燥一些。 对。 我建议是吃一下这样的甜品，比如说，然后促进一下它们的这个湿度。 湿度是吗？对，北京比较干，对，嗯。 会再短一些，比较凉快。 嗯。好的，这就是老师您今天给我们推荐的甜品是吗？没关系，现在可以听到，可以听到，嗯，可以。好，那就是今嗯。可以听到。口感会更好是吗？口感会更好是吗？好的好的，那么谢谢老师，这就是您今天给我们推荐的甜品是吗？老师？哦，好的好的，非常感谢。好的。嗯，好的好的，非常感谢老师啊，好的好的，再见。 我们的老师给我们推荐了一款特别好看又好吃的蛋糕。 没错，又好吃又好看， 马上就七夕了， 而且这个名字叫 Oprah， 明天就是啦， 特别适合带着自己的女朋友或者男朋友一起去吃着甜甜的点心，享受甜蜜的爱情。 是的啊，我天哪，好幸福啊。林茂和这个可盈听到了有没有感觉，哎，感觉很想吃的感觉啊，被虐了是吗？其实刚才老师说了，这个尤其是秋季了，他推荐的这款甜品呢，也是就是配上那个酒，一个是口感会好，而且会减少这个干燥度，就是你口腔的这种干燥度， 对，因为秋天嘛， 湿润一点， 天气比较干燥， 对， 等一下天一，我们下节目要不要一起去吃点甜品啊？ 好啊， 你请客哦。 那就不好了， 你请了吧。 大家一起去吃嘛，是吧？ 没人考虑一下我的感受 啊？当然有你了。 不是不是， 买单这活交给你了。 不是，作为一个被大家逼着。减肥的一个胖子， 对呀，你只负责买单就行了，吃这事跟你没什么关系。 给你要一杯白水好了。 我们三个不吃，不，我们三个吃，你负责看着和买单就行。 好的，那时间也是很快的啊。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就是 聊了聊 大学的那些事儿，我们就是首先是天一和可盈，就是这样的一个时间的跨度，十年的跨度，我们说了这个开学应该必备的一个设备，希望对大家也有用。同时呢，也是，就是大家期望了一下，大 学中的生活是什么样子？ 对，也是希望大家就是，有一个很，就是圆满 的 大学吧。 对，在大学生活中，不仅能够有所锻炼，还能 学 到真正的知识。 对，就是、 所以也要祝福所有的高三的学生，在你们步入大学生活的时候，都能够学有所成，同时也能找到对的那个人。 对，没错，祝福大家啊，希望你们的遗憾不要留在大学里面。好的，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今天的嘉宾我们的可盈还有连帽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那我们下一周呢，这个时间还有周六的时间都不见不散。 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Dream is that you have. I don't care how disappointing it might have been as you've been working toward that dream. But that dream that you're holding in your mind, that it's possible. 帮我把场灯开亮，让我看见。